第九课，那个东西多少钱？小飞说：“小月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好漂亮啊！”小月说：“对啊，我最近去过仰光大金寺，想买一个小纪念品送给朋友。”小飞说：“是太好看的，我也想买一个。那个东西多少钱？”小月说：“2万元。”小飞说：“太贵了。没有便宜点儿的吗？那么贵的东西我买不起。你不砍价了吗？”小月说：“我砍价了，原来是25000吧。我砍价砍得怎么样？”小飞说：“还好，可是我觉得我砍价比你厉害多了。”小月说：“吹牛。可惜我们不在仰光，要不然可以去买另外一个。”小飞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还有发票，发票上有那间店的电话号码，可以订一个。”小月说：“好主意，我马上打给他们。电话号码是多少？快说吧。”小飞说：“好，是0940-2700-936。那他们说什么？卖不卖？”小月说：“他说现在没货了，必须等2个星期，真倒霉。”